绝不要爱的复杂，我的心将不舍放。 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

长江水，谁不曾听见黄河壮？老地东方有一条龙，它的名字就叫中国。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，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，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，他们全都是。 Straight from Taiwan, they came, just a girl and a homeboy. No money, no job, no speak, no English. Nobody gonna give them the time of day in the city so cold they never live. They have the strength to graduate, be honest, and borrow 50 just to consummate a marriage under God. We'll never let the side get the children crying. Raise your voices high, love will never die, never. 多年前宁静的一个夜，我们全家人到了纽约。火焰烧不尽在心间，每夜每天对家的思念，每夜每天对家的思念。别人注定伤我成长，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。 上面，那是我。

埋下一个梦，一坛酒酿多久才有幸福的时候，一路上往事如风，半生情谁来左右，女人啊别无他求，谈一次真的永久，喝一口烈火解两颗心的冻，有三个字没说出口，哪一个人肯把老死守，我陪他干了这杯酒，再一口月光暖一双人的手，有几分醉心被谁偷，几半车泪水一同滚落了后，杯中酸苦的滋味难再回头。谁在我第一个秋为我埋下一个梦，一坛酒酿多久才有幸福的时候，一路上往事如风，半生情谁来左右，别无他求，谈一次真的永久，喝一口烈红解两颗心的冻，有三个字没说出口，哪一个人肯到老死守，我陪他干了这杯酒，再一口烈红暖一双冷的手，有七分醉心被谁偷，几半车泪水一同滚落了后，杯中酸苦的滋味解两颗心的冻，有三个字没说出口，哪一个人肯到老死守，我陪他干了这杯酒，再一口烈红暖一双冷的手，有七分醉心被谁偷，几半车泪水一同滚落了后，杯中酸苦的滋味仍在回头。 是否会想起

去失败，挫折的伤痛，你快对我说，别总是不知所措。想见你的黑夜，想见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不知难眠。告诉我你一样不沉眠，告诉我你也盼我出现。想见你的黑夜，想见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不知难眠。告诉我你想我千百遍，告诉我一切都会实现。 心

年的日记，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，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。 躲在茉莉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，当我渐渐地长大，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地枯萎，不再萌芽。